娘子，来此一时夫妇，带我进去。 东郎，我你。 你在此稍待。 东郎，请得福气，快要说我来了。 员外， 哎，弟弟，看，东云相公来着。 哦，东云，你爹爹可曾安葬？ 安葬了。 银子够用吗？ 够了。 范宝， 哎， 带东云到厨房挑水弄柴。 是。 哎，公子， 不在。 我门外， 你门外还有没有东西？ 我得抱过玉山。 哎呦，去去去去！ 东郎，你失了无忧。 娘子，我那卖身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？ 你就是，是在龙旁劫来的一个乞子。 哎，一个人也能劫得来的？ 东郎，你太老实了。你不请啊，带我自己进去。 娘子，你娘子， 耶！爹爹爹爹，观音菩萨下凡来着。东云，他是何人呐？ 他是我的妻子。 妻子？ 先前卖身之上，明明写的是无妾无寡，如今。你有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？ 员外我， 哼，苦恼。先前赢的是真巧子，谁知你心里不真是小人。你怪天命里你忙过吧，纵观天看。 送官就办呢，那别不银子不丢到水里去呢。 这个一把东云，老夫念你年幼无知，免受官府，将这小娘子送走，再到我家上供。 员外，有道是富有千金担，气跳无不尽，东郎乃是你家，我岂能远走高飞？ 你是何人哪？ 我是他的妻子， 我是他的丈夫。 那先前卖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？ 哦，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，爹娘去世之后， 你说呀，你竟然哪？ 员外。 还说的有理，这是老夫我不能白白的养活于你呀。 哪个要你白白的养活于我？ 看你这样嘴强舌辩，你还有什么本领不成？ 我会纺纱织布。 哦，你

弟弟旨意，你也敢违抗啊？ 东郎，你去吧。 爷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！ 天子下 自个儿的脸，开放眼，自个儿的心。 之体，还多三尺楼寸。 这多一顶三尺楼寸，就留给梅婿做件被搭子穿吧。 还是等七妹添那个小宝宝做件绸袍子穿吧。 还是大金链子可就好。 待我把它撕下来。七妹， 拿着吧。 多谢诸位姐姐。 不要谢了我，只要你们小夫妻在凡间恩恩爱爱，莫忘了我们姐妹在宫中冷冷清清，也就是了。 大姐，妹妹下凡无时无刻不想念诸位姐姐。 七妹，你有了如意郎君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是啊，还记得我们么？ 七妹，还是和我们一同回宫去吧。 这 七妹不用害怕，听得至日共草言道，父王这次到西天府也，去个八日左右才得回宫。但是就是回来了，我们姊妹也能替你瞒过去的。 是啊，我们也能替你瞒过去的，看你逞能的。 大姐， 天色将明，险防不便，我们还是快快回宫去吧。 七妹，我们要走了。 有劳诸位姐姐一夜辛苦，小妹感恩 费心。自家姐妹不必客气。 金卷乃是偷盗来的， 什 明明是我两只眼织成的，怎么说是偷盗来的？ 我来问你，你有几个两只？ 一个两只。 他有几双手？ 一双手。 找啊，一个两只只有一双手，一夜之间怎可织成十匹金绢？这分明是偷盗来的。 员外，你说这金绢是偷盗来的，请问谁是施主？谁是奸臣？什么这个那个，分明是怕三年长工赶日本人，你就想诬赖我们，懂了？我们交卷。 哎呦，爹爹！ 收拾收拾。 娘子，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，你也该梳洗梳洗。来来来，来。哎呀呀，我不会呀、啊。 是何西门有心意不还？ 真真一缠，死不归尘。 我与娘子去那乌木苏， 谁知林桥自古意。 我与娘子去借莲花镜， 千对你也照面镜，千对你也照面镜。 你还不下地干活去啊？ 我们满工了。 魔花 满工了。 哎呦，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，冬云说他完工去， 休得胡说。 员外， 我们满工了。 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，怎么能说满工了呢？ 对呀，那门是文有山明明写的是三年，三年的。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失去警卷的死吗？ 是啊，那文有山明明写着一夜之间失辰失去警卷，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。 好好好，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。 该是今日满工。 你给我算算日子。 我们是四月初五上工，今日是七月十三，不是满工是什么？ 找啊，四月初五，七月十三，只有九十八天嘛。 对呀，那还差两天。两天呢？ 这难一天取一天呢。 这难一天取一天怎能算得？ 还历上的日子，薄幸们的功夫怎能不算？懂了，我们走吧。 好好好，算算，就算。冬云哪、啊、你家中无不有无天地难好分， 守护心，四边员外回了

娘子，我们走了半日，哎，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。 就一动啊！哎，东郎，你的衣服破了，脱下来，围起与你缝补。 多谢娘子。娘子，这是什么？娘子，你又洗了？哎呀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哦，娘子，待我去世大事见前，古城小脚来陪娘子回家。 懂了，不必花费银钱。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，快些坐下。 我歇息一时。是 娘，那我去至前村讨本水来与你解渴。 懂了、啊、你 红尘。 你又来作甚？ 玉帝二次颁下旨意，命你送我送上天。 休得啰嗦，我是绝不回去的。 公侄，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？大公侄因你犯罪，已被打入我天牢。 我身父王，父王你心太狠，总把我粉身碎骨为天梯。 公侄休要执迷不悟，如若不然，那就要 要怎样？ 要将冬云碎尸万那段。公侄，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，吾师三刻在南天恩恭候仙驾，小生去也。 受惊啊！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，大爷无死， 这就好了。娘子，方才遇到一位庄户好友，向他要了一个梨子，几枚枣子，你就将就着吃了吧。 你自己也吃吧。 哎，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冲饥解渴的。 懂了。这来世不浅之物， 才见得 早离早。

今日我晨昏就不该上天，我要去找 找哪个？ 找那九个老汉。 你知道他是？ 他是哪个？ 本坊徒弟。 本坊徒弟，本坊徒弟。 怎么？ 徒弟身来，徒弟身当福，你是指婚人，今日他要上殿去。你为何不来先生礼？让你带我找媒人聘礼。 我劝你不找也罢。 不，我要找他。 动了。 话应是话应是，当初成婚蒙你为媒，今日娘子她要上天，你为何不将她留住？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 你叫你无有脸。 娘子，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。华英雪，你开口讲话，你开口讲话。你开讲话， 看来是个哑巫头。 哑巫头来，哑巫头，你三声不开口，晨昏之日你为媒人，今日你为我老夫妹。